汉书卷26，天文志第6。凡天文在图籍，昭昭可知者，经星长宿中外观，凡118名，奇数783星，皆有周国关公物类之象，其浮现早晚，邪正存亡，虚实阔狭，及五星所行，合散泛守，灵力斗时，会背飞流，日月薄时，运势背学，暴耳红泥，迅雷风妖，怪云变气，此皆阴阳之精，其本在地，而上发于天者也。正失于此，则变现于彼，有影之象形，响之应声，是以明君睹之而悟，赤身正视，思其旧谢，则祸除而福至，自然之福也。中宫天极星，其一名者，太一之长居也。旁三星三宫，或曰子鼠，后勾四星，末大星正飞，余三星后宫之属也。环之匡衡12星翻尘，皆曰子宫。前列直斗口三星，随北端锐，若现若不现，曰阴德，或曰天一。子宫左三星曰天枪，右四星曰天棒，后17星绝汉底营势曰格道。北斗七星，所谓玄机玉衡，以其七正，标斜龙角，横阴南斗，魁枕伸手，用昏剑者标，标自华以西南，夜半剑者横，横引中州合己之间，平淡见者魁，魁海带以东北也。斗为地车，运于中央，临至四海，分阴阳，见四时，均五行，宜节度，定诸纪，皆系于斗。斗魁带匡六星，曰文昌宫，一曰上将，二曰次将，三曰贵相，四曰司命，五曰司禄，六曰司灾。在魁中，贵人之劳，魁下六星两两而避者，曰三台，三台色齐，君臣和，不齐为乖戾。丙辅星，明尽辅臣亲强，赤小疏弱。标端有两星，一内为矛招摇，一外为盾天风，有勾圆15星，属标曰见人之劳，劳中星贯则求多，虚则开出。天一枪棒矛盾动摇，脚大兵起，东宫苍龙防心，心为明堂，大星天王，前后星子鼠，不遇直，直王失计，防为天府曰天四，其阴右参，旁有两星曰金，金北一星曰霞，东北区12星曰奇，其中四星曰天士，天士中星重者10，其中虚则耗，房南众星曰奇观，左脚礼，右脚将，大脚者天王地座亭，其两旁各有三星，顶足勾之，曰射题，射题者指斗标所指， 以见时节，故曰社提阁。抗为宗庙，主籍其南北两大兴，曰南门。底为天根，主义尾为九子，曰君臣。赤绝不合，基为敖客，后非之府，曰口舌。火犯手脚，则有战，防心亡者恶之。南宫朱雀，权衡，衡太微，三光之庭，匡位十二星，藩臣，西将，东相，南四星执法，中端门，左右掖门，掖门内六星诸侯，其内五星五帝座，后聚十五星，曰哀乌郎位，旁一大星将位也。月五星顺入轨道，思其出所守，天子所诛也。其逆入若不轨道，以所犯明之，终作成形，皆群下不从谋也。金火尤甚。亭藩西有随星寺，名曰少微，是大夫。权轩辕黄龙体，前大星女主相，旁小星御者后宫属，月五星首犯者如横瞻。东井为水势，火入之，一星居其左右，天子且以火为拜。东井西区星曰月，北北河，南南河，两河天阙间为官梁。与鬼鬼辞事，中百者为治，火守南北河，兵起鼓不登，故德成衡，官成黄，商成月，或成景，朱成志。柳为鸟喙，主牧草，七星景为元公，主吉事。张素为厨，主商客，亦为雨和，主远客。枕为车，主风，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。星星不遇明，明与四星等，若五星入枕中，兵大起。枕南巨星曰天库，库有五车，车星角，若一众即不聚，无处车马。西宫咸池曰天五皇，五皇五帝车射，火入汉金兵水水，中有三柱，柱不聚，兵起。魁曰风息，为勾毒。楼为巨众，位为天仓，其南众星曰会稽。卯曰矛头，胡星也，为白衣会。毕曰汉车，为边兵，主义列，其大星旁小星为富耳，富耳摇动，有缠乱臣在侧。卯毕间为天阶，其阴阴国，阳阳国，身为白虎，三星执者是为横石，下有三星瑞曰伐，为斩义士，其外四星左右坚固也。小三星于志曰资西，为虎首，主宝履士，其南有四星曰天策，天策下一星曰天使，使黄则吉，青白黑凶。其西有沟渠九星，三处罗列，一曰天齐，二曰天怨，三曰九流， 其东有大星曰狼，狼角色变，躲盗贼。下有四星曰狐，直狼。彼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，老人现治安，不现兵起，常以秋分时后之南郊。北宫玄武虚微，微为盖屋，虚为哭泣之事。其南有众星曰雨林天君，君西为垒，或曰月，旁一大星北落，北落若危亡。君星动角一息，即五星犯北落入君，君起，或金水尤甚，火入君忧，水水患，木土君急。为东六星两两而毕，曰司寇。营室为清庙，曰离宫隔道。汉中四星曰天四，旁一星曰王良，王良策马，车骑满也。旁有八星绝汉，曰天恒，天恒旁江星，江星动以人涉水。楚旧四星在危南，袍瓜有青黑星守之，于言贵。南斗为庙，其北见星，见星者其也。牵牛为牺牲，其北河谷，河谷大星，上将，左左将，右右将。戊女，其北织女，织女天女孙也。岁星曰东方春木，于人五常人也，五事茂也。人亏茂失，逆春令，伤木气，伐现岁星。岁星所在，国不可伐，可以伐人。超射而前为营，退射为缩。营，其国有兵不复；缩，其国有忧，其将死，国轻败。所去失地，所知得地。亦曰当居不居，国亡；所知国昌。以居之，有东西去之，国凶。不可举事用兵，安静重度急，出入不当其次，必有天妖现其设也。岁星迎而东南，时事现彗星。干事不出三月乃生彗，本类星，末类彗，长二丈。迎东北，时事现绝星。干事不出三月乃生天棒，本类星，末锐，长四尺。缩西南，时事现缠云，如牛。干事不出三月乃生天枪，左右锐，长数丈。缩西北，时事现枪云，如马。干事不出三月乃生天蟾，本类星，末锐，长数丈。时是枪蝉棒会异状，其殃一也，必有破国乱军，伏死其孤，余殃不尽，为汉凶积暴疾。至日行一尺，出二十余日乃入。干事其国凶，不可举事用兵，出而易，所当之国是受其殃。又曰妖星不出三年，其下有君，即失地，若国君丧。荧惑曰南方下火，离也，是也。理亏是失，逆下令伤火气，伐现荧惑，逆行一射二射为不祥， 居之三月国有殃，五月受兵，七月国半亡地，九月地太半亡，因与俱出入，国绝嗣。荧惑为乱为贼，为疾为丧，为饥为兵，所居之秀国受殃，殃还至者，虽大当小，居之久殃乃至者，当小反大，以去复还居之，若居之而矫者，若动者，绕还之，即诈前诈后，诈左诈右，殃愈甚。亦曰，荧惑出则有大兵，入则兵散，周桓止息，乃为其死丧。寇乱在其野者，亡地，以战不胜。东行急则兵聚于东方，西行急则兵聚于西方。其南为丈夫丧，北为女子丧。荧惑天子离也，故曰虽有明天子，必是荧惑所在。太白曰西方秋金亦也，言也，一亏言师逆秋令，伤金气，伐献太白。日方南，太白居其南；日方北，太白居其北。为营侯王不宁，用兵进击退凶。日方南，太白居其北；日方北，太白居其南。为缩侯王有忧，用兵退及进凶。当出不出，当入不入，为失设，不有破军，必有死亡之目，有亡国。一曰，天下掩兵，也有兵者，所当之国大凶。当出不出，未当入而入，天下掩兵，兵在外，入，未当出而出，当入而不入，天下起兵，有志破国，未当出而出，未当入而入，天下举兵，所当之国亡，当期而出，其国昌，出东为东方，入为北方，出西为西方，入为南方，所居久，其国立，亦其乡凶。入七日复出，将军战死；入十日复出，相死之；入又复出，人君恶之。已出三日而复微入，三日乃复胜出，是为软而服。其夏国有军，其众败将北，已入三日又复微出，三日乃复胜入，其夏国有忧，率师虽众，敌食其粮，用其兵，虏其帅，出西方失其行，夷狄败；出东方失其行，中国败。一日出早为月食，晚为天妖及彗星，将发于无道之国。太白出而留桑于间，并其下国，上而己未尽七日，过三天，并其对国。太白惊天，天下革，民耕亡，是为乱纪，人民流亡。昼县与日争名，强国弱，小国强，女主昌。太白兵相也，出而高，用兵深及浅凶，卑浅及深凶，行急，用兵急急持凶，行迟，用兵迟急急凶，矫敢战急，不敢战凶， 犄角所指及，逆之胸，进退左右，用兵进退左右及静胸，远以静，用兵静及造胸，出则兵出，入则兵入，向太白及反之胸，赤脚战。太白者由君也，而荧惑忧也，故荧惑从太白，君忧离之，君书出太白之阴，有分君出其阳，有偏将之战，当其行，太白还之，破军杀将，陈兴杀伐之气，战斗之象也。与太白俱出东方，皆赤而角，夷狄败，中国胜。与太白俱出西方，皆赤而角，中国败，夷狄胜。五星分天之中，基于东方，中国大利；基于西方，夷狄用兵者利。陈兴不出，太白为客；陈兴出，太白为主人。陈兴与太白不相从，虽有军不战。陈兴出东方，太白出西方；若陈兴出西方，太白出东方，为隔，也虽有兵不战。陈兴入太白中，五日乃出，即入而上出，破军杀将，克胜；下出，克王帝。陈兴来抵，太白不去，将死。正其上出，破军杀将，克胜；下出，克王帝。是其所指，以明破军。陈兴绕还太白，若斗，大战，克胜，主人立死。陈兴过太白，剑可寒剑，小战克胜，居太白前寻三日，军疲。出太白左，小战，立太白右，数万人战，主人立死。出太白右，去三尺，军即约战。凡太白所出所执之臣，其国为得位，得位者战胜。所执之臣顺其色而矫者胜，其色害者败。太白白比狼，赤比心，黄比身右肩，青比身左肩，黑比魁大星。色胜位，形胜色，行得尽胜之。陈兴曰：北方东水，至也听也，至亏听师逆东令，伤水气，伐陷陈兴。初早为月食，晚为彗星及天妖。一时不出，其时不合；四时不出，天下大饥。失其时而出，为当寒反温，当温反寒。当出不出，是谓饥足。兵大起，与他星遇而斗，天下大乱。出于房心间，地动。震星曰：中央既下土，信也，私心也。仁义礼智以信为主，冒言视听以心为正，故四星皆失，震星乃为之动。震星所居国籍，未当居而居之，若以去而复还居之，国得土，否乃得女子。当居不居，既以居之，有东西去之，国失土，否乃失女。否，有土氏若女之忧。居宿久，国服厚， 义福薄，当居不居为失阵，其下国可伐，得者不可伐，其营为王不宁，缩有君不复。亦曰：既以居之，又东西去之，其国凶，不可举事用兵。失次而上一射三射，有亡命不成，否乃大水。失次而下二射，有后期，其岁不复，否乃天裂若地动。凡五星，岁与震合则为内乱，与辰合则为变谋而更事，与荧惑合则为饥为旱，与太白合则为白衣之会为水。太白在南，岁在北，名曰聘母，年古大熟。太白在北，岁在南，年或有或无。荧惑与太白合则为丧，不可举事用兵。与震合则为忧，主聂清。与辰合则为北军，用兵举事大败。朕与辰合则将有副军下师，与太白合则为吉为内兵，臣与太白合则为变谋为兵忧。凡岁荧惑朕太白四星与臣斗，皆为战，兵不在外，皆为内乱。亦曰：火与水合为淬，与金合为硕，不可举事用兵。土与金合国王地，与木合则国基，与水合为庸居，不可举事用兵。木与金合斗，国有内乱，同射为合，相邻为斗。二星相近者，其殃大；二星相远者，殃无伤也。从七寸以内避之。凡月食五星，其国皆亡。岁已饥，荧惑已乱，朕已杀。太白强国已战，臣以女乱。月食大角，亡者恶之。凡五星所俱秀，其国望天下。从岁以义，从荧惑以礼，从震以众，从太白以兵，从臣以法。以法者，以法治天下也。三星若合，是谓鼎立绝行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，民人伐饥，改立王公。四星若合，是谓大汤，其国兵丧并起，君子忧，小人留。五星若合，是谓异行，有德受庆，改立王者言有四方，子孙繁昌。无德受罚，离其国家，灭其宗庙，百姓离去，备满四方。五星皆大，其势亦大；皆小，其势亦小也。凡五星色，皆圆，白为丧为旱，赤中不平为冰，青为忧为水，黑为疾为多死，黄疾皆角，赤犯我城，黄帝之争，白哭泣之声，青有冰忧，黑水。五星同色，天下掩兵，百姓安宁，歌舞以行，不见灾疾，五谷繁昌。凡五星，岁缓则不行，急则过分，逆则沾，荧惑缓则不出，急则不入，为道则沾，震缓则不见，急则过射，逆则沾。 太白，缓则不出，急则不入，逆则沾。臣，缓则不出，急则不入，非时则沾。五星不失形，则年谷丰昌。凡以秀星通下之变者，为星散，勾星深，则地动。有星守三渊，天下大水，地动，海鱼出。既星散者，山崩，不及有丧。龟鳖星不居汉中，川有翼者，辰星入五车，大水，荧惑入积水，水冰起，入积心，汗冰起，守之亦然。及后有四星，名曰勾星，斗标后有三星，名曰维星，散者不相从也。三渊盖五车之三柱也，天际属贯所，积心在北树西北，积水在北树东北，叫抗底兖州，防心豫州，尾积幽州，斗江湖，牵牛物女扬州，虚威青州，营市东壁滨州，魁楼卫徐州，卯壁冀州，资溪申益州，东井与鬼雍州，柳七星张三河，益枕荆州，甲乙海外，日月不沾，丙丁江淮海带，戊己中州河己，庚辛华山以西，壬癸长山以北。一曰甲其以东夷，丙楚丁南夷，戊未己寒庚勤，辛西夷，壬燕赵，癸北夷，子周丑狄寅赵卯正辰邯郸巳未午秦未中山申其酉鲁戊吴越亥燕代。秦之江后太白沾狼狐，吴楚之江后荧惑沾鸟横，燕齐之江后辰星沾虚威，宋正之江后岁星沾房心，晋之江亦后辰星沾身伐，及秦并吞三晋燕代，自河山以南者中国，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，阳则日岁星荧惑震星沾于畿南，必主之，其西北则胡河越之沾求引弓之民为阴，阴则月太白辰星沾于街北，卯主之，故中国山川东北流，其为守在龙属，为没于渤海碣石，是以秦晋好用兵，复沾太白，太白主中国，而胡墨朔侵略，独沾辰星，辰星出入造极，常主夷狄，其大惊也。凡五星，早出为盈，盈为客，晚出为缩，缩为主人。五星盈缩，必有天应现标。太岁在寅，曰社提阁，岁星正月辰出东方，时事曰明兼得，在斗牵牛，诗次标，早水晚旱，干事在建星戊女，太初历在营市东壁， 在卯曰善恶。二月初，时事曰明降入，在戊女虚微，干事在虚微。诗次标有水灾，太初在魁楼。在臣曰直徐。三月初，时事曰明清章，在营市东壁。诗次标早旱晚水，干事同，太初在未卯。在四曰大荒落。四月初，时事曰明露种，在魁楼，干事同，太初在申伐。在五曰敦赃。五月初，时事曰明启明，在未卯壁。诗次标早旱晚水，干事同，太初在东井与鬼。在位曰斜洽。六月初，时事曰明长烈，在资西申，干事在申伐，太初在柱张七星。在申曰吞贪。七月初，时事曰明天尽，在东井与鬼，干事在胡，太初在义诊。再有曰作恶。八月初，时事曰明常人，在柳七星张。诗次标有女丧，民疾，干事在柱张。诗次标有火，太初在角亢。在虚曰眼冒。九月初，时事曰明天衰，在义诊。诗次标水，干事在七星义，太初在堤防心。在亥曰大渊县。十月初，时事曰明天黄，在角亢始。干事在枕角亢，太初在尾鸡。在子曰困敦。十一月初，时事曰明天宗，在堤防始。干事同，太初在建兴牵牛。在丑曰赤愤弱。十二月初，时事曰明天号，在尾鸡。干事在心尾。太初在戊女虚微。干事太初立所以不同者，以星盈缩在前，各禄后所见也。其四星亦略如此。古历五星之推，无逆行者，至干事时事经，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。夫立者正行也。古人有言曰：天下太平，五星循度，无有逆行。日不时朔，月不时望。下是日月传曰：日月时进主位也，不进臣位也。星传曰：日者德也，月者行也。故曰：日时修德，月时修行。然而历纪推月时，与二星之逆无异。荧惑主内乱，太白主兵，月主行。自周氏衰，乱臣贼子失旅朔起，刑罚失中。虽其无乱臣贼子失旅之变，内臣犹不治，四夷犹不服，兵革犹不寝，刑罚犹不错。故二星与月为之失度，三变常现。即有乱臣贼子服失流血之兵，大变乃出。干时事见其常然， 因以为计，皆非正行也。诗云：“彼月而食，则为其常；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藏？”诗传曰：“月食非常也，彼之日食犹常也。日食则不脏矣，谓之小便可也，谓之正行非也。故荧惑必行十六舍，去日远而专自。太白出西方，近在日前，气盛乃逆行，即月必食于望，亦诸盛也。国黄星大而赤，壮类南极，所出其下起兵，兵强其冲不利。昭明星大而白，无角，乍上乍下，所出国起兵多变。五残星出正东，东方之星，其状类尘，去地可六丈，大而黄。六贼星出正南，南方之星，去地可六丈，大而赤，烁动有光。司鬼星出正西，西方之星，去地可六丈，大而白，类太白。咸汉星出正北，北方之星，去地可六丈，大而赤，烁动，察之中清。此四星所出非其方，其下有兵，冲不利。四阵星出四隅，去地可四丈，地为藏光，亦出四隅，去地可二丈。若月始出，所见下有乱亡者，有德昌者。竹星状如太白，其出也不行，见则灭，所逐常易乱。如星非星，如云非云，名曰归邪。归邪出，必有归国者。星者，金之散气，其本曰人。星重国极，少则凶。汉者，亦金散气，其本曰水。星多多水，少则旱，其大经也。天谷有阴如雷非雷，阴在地而下及地，其所住者兵发其下。天狗状如大流星，有声，其下止地，类狗，所坠及，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，其下圆，如树顷田处，上锐，现则有黄色，千里破军杀将。隔则者，如炎火之状，黄白，起地而上，下大上锐，其现也不重而获，不有土工，必有大客。蚩尤之奇，类会而后趋，象棋，现则王者征伐四方。荀使出于北斗旁，状如雄鸡，其怒青黑色，象伏鳖。王使状类大流星，蛇形而苍黑，望如有毛木然。长庚广如一匹布着天，此星现起兵，星坠至地则食也。天晴而现景星，景星者德星也，其状无常，常出于有道之国。日有中道，月有九行，中道者黄道，一曰光道。光道北至东景，去北极近，南至牵牛，去北极远，东至角，西至楼，去极中，夏至至于东景， 北近极，故鬼短，立八尺之表，而鬼影长持五寸八分。冬至至于牵牛，远极，故鬼长，立八尺之表，而鬼影长丈三尺一寸四分。春秋分日至楼角，去极中，而鬼中，立八尺之表，而鬼影长七尺三寸六分。此日去及远近之差，鬼影长短之至也。去及远近难知，要以鬼影。鬼影者，所以知日之南北也。日阳也，阳用事则日近而北，昼近而长，阳盛，故为温暑。阴用事则日退而南，昼退而短，阴盛，故为凉寒也。故日近为暑，退为寒。若日之南北失节，鬼过而长为长寒，退而短为长愈，此寒愈之表也，故曰为寒暑。亦曰鬼长为涝，短为旱，奢为伏。伏者，邪臣进而正臣疏，君子不足，奸人有余。月有九行者，黑道二出黄道北，赤道二出黄道南，白道二出黄道西，青道二出黄道东。立春，春分，月东从青道；立秋，秋分，西从白道；立冬，冬至，北从黑道；立夏，夏至，南从赤道。然用之，一绝房中道，青赤出阳道，白黑出阴道。若月失节度而忘行，出阳道则旱风，出阴道则阴雨。凡君行急则日行急，君行缓则日行迟，日行不可止而知也，故以二至二分之星为后。日东行，星西转，冬至昏，魁八度中，夏至底十三度中，春分，柳一度中，秋分，牵牛三度七分中，此其正行也。日行极则星西转极，世事然也，故过中则急，君行急之感也，不及中则迟，君行缓之象也。至月行，则以晦朔决之，日东则南，夏则北，冬至于牵牛，夏至于冬井，日之所行为中道，月五星皆随之也。鸡星为风，东北之星也，东北地势天位也，故亦曰东北丧蓬，即巽在东南为风。风阳中之阴，大臣之象也，其星枕也。月去中道，移而东北入鸡，若东南入枕，则多风。西方为雨，雨少阴之谓也，月去中道，移而西入壁，则多雨。故诗云月离于壁，比滂沱矣，言多雨也。星传曰月入壁，则将相有以家犯罪者，言阴盛也。书曰星有好风，星有好雨，月之从星则以风雨，言失中道而东西也。故星传曰月南入牵牛南界，民间极易，月北入太微，出坐北，若犯坐 则下人谋上。一曰月为风雨，日为寒温，冬至日南极鬼长，南不及则温为害，夏至日北极鬼短，北不及则寒为害。故书曰日月之行，则有冬有夏也。正至便于夏，日月运于上矣。月出房北，为雨为阴，为乱为冰，出房南为旱为腰丧，水旱至冲而应，即五星之变必然之效也。两军相当，日运等，利军后长大有胜，薄短小无胜。重暴大破亡，暴为合，背为不合，为分离相去，直为自立，立兵破军，若曰杀将。暴且待，有喜，为在中，中胜，在外，外胜，清外赤中，以和相去，赤外清中，以恶相去。气运先至而后去，居君胜，先至先去，前有利，后有病，后至后去，前病后利，后至先去，前后皆病，居君不胜，现而去，其后发疾，虽胜无功，现半日以上，功大，白红曲短，上下锐，有者下大流血，日运至盛，近期三十日，远期六十日。其时，时所不利，复生，生所利。不然，时尽为主位，以其职及日所缠加日时，用明其国。凡望云气，仰而望之三四百里，平望在桑榆上千余里二千里，登高而望之，下主地者居三千里，云气有受居上者胜。自化以南，气下黑上赤，松高三河之交，气正赤，长山以北，气下黑上青，渤洁海带之间，气皆黑，江淮之间，气皆白，土气白，土工气黄，车气乍高乍下，往往而聚，既气卑而不足，气团前卑而后高者吉，前方而后高者锐，后锐而卑者雀，其气平者其行徐，前高后卑者不止而反，气相遇者卑胜高，锐胜方，气来卑而寻车道者不过三四日，去之五六里县，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，去之十余二十里县，气来高丈余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，去之五六十里县。烧云精白者，其将汉，其士妾，其大根而前绝缘者战，精白其芒低者战胜，其前赤而阳者战不胜。阵云如立圆，柱云类柱，右云团而端锐，标云如绳者居前敬天，其半半天，泥云者类斗其骨，勾云勾曲，诸此云线以五色沾而则团密，其线动人，乃有沾兵必起，合斗其职， 王朔所后，绝于日旁。日旁云气人主相，皆如其形以瞻。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穷驴，南夷之气累舟船翻旗，大水处拜军场，破国之墟下有鸡泉，金宝上皆有气，不可不察。海旁甚气向楼台，广野气成宫阙然，云气各向其山川人民所聚集，故后西号者入国邑，是封疆田畴之整治，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，自至车服畜产精华，实息者吉，虚号者凶。若烟非烟，若云非云，郁郁纷纷，萧索伦群，是谓庆云。庆云县喜气也。若物非物，衣冠不如，现则其成披甲而趋。夫雷电、霞虹、霹雳、夜鸣者，阳气之动者也。春夏则发，秋冬则藏，故后书者无不思。天开细雾，地动彻绝，山崩极至，川色西浮，水淡地长，泽竭现象，城郭门闾润溪槁枯，宫庙廊地人民所赐，瑶俗车服官民饮食，五谷草木观其所属，仓府旧库四通之路，六畜禽兽所产去旧，鱼鳖鸟鼠观其所处，鬼哭若呼与人逢恶，俄言诚然。凡后岁美恶，仅后岁始，岁始或冬至日，产气始萌，腊明日，人众足岁，一会饮食发阳气，故曰初岁。正月旦，亡者岁首，立春四时之时也。四时者，后之日。而汉魏先即腊明正月旦绝八风，风从南大旱，西南小旱，西方有冰，西北融疏焉，小雨促冰，北方为中岁，东北为上岁，东方大水，东南民有疾疫，岁恶。故八风各与其冲对，克多者为胜，多胜少，久胜急，急胜徐，但至时为脉，时至日叠为纪，叠至卜为属，卜至下卜为书，下卜至日入为麻。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，当其时深而多时，无云有风日，当其时浅而少时，有云风无日，当其时深而少时，有日无云不风，当其时者驾有败，如时请小败，属五斗米请大败，风复起有云，其驾复起，各以其时用云色沾众所宜，雨雪寒岁恶。是日光明，听都邑人民之声，声功则岁美，吉商有兵，止旱雨水绝岁恶。或从正月旦必朔雨，率日食一升，至七升而吉，过之不沾。数至十二日， 执其玉，沾水汗，为其环玉千里内沾，即为天下后，竟征月，月所离列秀，日风云沾其国，然必察太岁所在，金壤水毁木鸡火汉，此其大经也。正月上甲，风从东方来，宜蚕从西方来，若但有黄云恶，冬至短极，玄土炭炭动，麋鹿结角，蓝根出，泉水涌，略已知日至，要绝鬼影。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，百年中变，五百年大变，三大变一季，三季而大倍，此其大数也。春秋242年间，日食36，彗星三现，夜长星不现，夜中星陨如雨者各一，当世时，祸乱折应，周氏微弱，上下交怨，杀君36，亡国52，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自世之后，众暴寡，大病小，秦楚吴越夷狄也，为强霸。田氏篡齐，三家分晋，并为战国，争于攻取，兵革迭起，长邑硕图，因以饥馑极易愁苦，臣主共忧患，察其积祥后兴气犹及。晋氏12诸侯7国相王，言纵横者计种，而沾天文者因实物论书传，故其沾砚林杂迷谷无可录者。周足为秦所灭，始皇之时15年间彗星四现，九者80日，常祸敬天。好秦遂以兵内歼6国，外攘4夷，死人如乱麻，有荧惑守心及天氏盲角，色赤如积血。始皇既死，嫡庶相杀，二世即位，残骨肉，鲁将相太白在惊天，因以张楚并兴，兵相台及，秦遂已亡。项羽救巨鹿，王使西流，王使所处，天下之所伐射，灭王项也。吾莫直于使，今蛇行不能直而亡者，直使者亦不正，以向项羽执政乱也。羽遂合纵，坑秦人，屠咸阳，凡王使之流，以乱伐乱也。汉元年十月，五星聚于东井，以力推之，从岁星也。此高皇帝受命之福也，故客谓张耳曰：“东井秦地，汉王入秦，五星从岁星聚，当以义取天下。”秦王子婴降于指道。汉王以主力宝器妇女无所取，必攻封门，还君赐于霸上，以后诸侯。与秦民约法三章，民无不归心者，可谓能行义矣，天之所予也。五年遂定天下，即帝位，此名岁星之崇义，东井为秦之地名校也。三年秋，太白出西方，有光击中，乍北乍南，过期乃入。辰星出四梦， 是时，项羽为楚王，尔汉已定三秦，与相距荥阳。太白出西方，有光击中，是秦地战将胜，尔汉国将兴也。陈兴出四孟，易主之表也。后二年，汉灭楚。七年月运为申毕七重，瞻曰：毕卯间天街也，街北胡也，街南中国也。卯为匈奴，申为赵，毕为边兵。是岁，高皇帝自将兵击匈奴，至平城，为默读单于所为，七日乃解。十二年春，荧惑守心，四月公车宴驾。孝惠二年，天开东北，广十余丈，长二十余丈，地动，阴有余，天裂，阳不足，解下胜强，将害上之变也。其后有吕氏之乱。孝文后二年正月壬寅，天蟾西出西南，瞻曰：为兵丧乱。其六年十一月，匈奴入上郡云中，汉起三军以卫京师。其四月乙巳，水木火三合于东井，瞻曰：外内有兵与丧，改立王宫，东井秦也。八月，天狗下梁也。是岁诸反者周殷长安市。其七年六月，文帝崩。其十一月戊戌，土水合于危，瞻曰：为庸居所当之国，不可举事用兵，必受其殃。一曰将复军，危其也。其七月，火东行，行必阳，环必东北，出而西，逆行至卯，即南而东行。瞻曰：为丧死寇乱，必卯赵也。孝景元年正月癸酉，金水合于戊女，瞻曰：为变谋，为兵忧，戊女月也，又为其，其七月乙丑，金木水三合于章，瞻曰：外内有兵与丧，改立王公，章周地，今之河南也，又为楚。其二年七月丙子，火与水沉出东方，因手抖，瞻曰：其国绝嗣。至其十二月，水火合于斗，瞻曰：为粹，不可举事用兵，必受其殃。一曰：为北军，用兵举事大败，斗无也。又为月。是岁彗星出西南，其三月，立六皇子为王，往淮阳、汝南、河间、临江、长沙、广川。其三年，吴楚、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、赵七国反。吴楚兵先至攻梁，胶西、胶东、淄川三国攻为齐。汉遣大将军周亚夫等戍至河南，以后吴楚之弊，遂败之。吴王王走越，越攻而杀之。平阳侯拜三国之师于齐，咸服其孤，齐王自杀。汉兵以水攻赵城，城坏，王自杀。六月，立皇子二人，楚元王子一人为王，往胶西、中山、楚。徙极北为淄川王，淮阳为鲁王，汝南为江都王。 七月兵罢，天狗下，詹为破军杀将，狗又守御类也，天狗所将以借守御。吴楚攻梁，梁坚城守，遂伏尸流血其下。三年，振兴在楼，击入，还居魁，魁鲁也。詹曰：“其国得地为得镇。”是遂鲁为国。四年七月癸未，火入东井，行阴，又以九月己未入雨癸，戊寅出。詹曰：“为诸伐，又为火灾。”后二年有力士事，其后未央东阙灾。中元年，振兴当在资溪深，去居东井。詹曰：“王帝否乃有女忧？”其二年正月丁亥，金木合于资溪，为白衣之会。三月丁酉，彗星夜现西北，色白，长丈，在资溪，且去一小，十五日不见。詹曰：“必有破国乱军伏死其孤，资溪良也。”其五月甲申，金木聚在东井，戊戌金去木流，守之二十日。詹曰：“商城于月，木为诸侯，诸将行于诸侯也。”其六月壬戌，彭兴县西南，在房南，去房可二丈，大如二斗器，色白，癸亥在新东北，可长丈所。甲子在围北，可六丈，丁卯在基北，晋汉稍小，且去时大如桃。人身去，凡十日。詹曰：“彭兴出，必有乱臣，防心间天子公也。”是时梁王欲为汉嗣，使人杀汉正臣袁盎，汉暗诛梁大臣，抚越用，梁王恐惧，不车入关，抚抚越谢罪，然后得免。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，金火合于戌，相去一寸。詹曰：“为朔，为桑，虚其也。”四年四月丙申，金木合于东井。詹曰：“为白衣之会，井秦也。”其五年四月乙巳，水火合于申。詹曰：“国不及，申良也。”其六年四月，梁孝王死。五月，成阳王及殷王死。六月，成阳公主死。初入三月，天子嗣一白，令抵地。后元年五月壬午，火金合于雨癸之东北，不至流，出雨癸北可五寸。詹曰：“为朔，有桑，雨癸秦也。”丙戌，地大动，凌凌然，民大易死，官贵至秋止。孝武建元三年三月，有星背于柱章，立太微，干子宫，至于天汉。春秋，星背于北斗，齐宋晋之君皆将死乱。金星背立武秀，其后济东胶西江都王皆作法削处自杀，淮阳衡山谋反而诛。三年四月，有星背于天际，指织女， 瞻曰：“织女有女变，天纪为地震，至四年十月而地动，其后陈皇后废。六年，荧惑守于鬼，瞻曰：为火变，有丧。是岁高原有火灾，窦太后崩。元光元年六月，克星陷于房，瞻曰：为兵起。其二年十一月，单于将十万骑入五州，汉遣兵三十余万以待之。元光中，天星尽摇，上以问后星者，对曰：星摇者，民劳也。后伐四夷，百姓劳于兵革。元鼎五年，太白入于天苑，瞻曰：将以马起兵也。一曰：马将以军而死号，其后以天马故诸大冤，马大死于军。元鼎中，荧惑守南斗，瞻曰：荧惑所守为乱贼丧兵，守之久，齐国绝嗣，南斗月份也。其后月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，汉兵诛之，灭其国。元封中，星背于何树，瞻曰：南树为月门，北树为胡门。其后汉兵击拔朝鲜，以为乐浪玄土郡。朝鲜在海中，月之象也，居北方，湖之域也。太初中，星背于招摇，星传曰：克星守招摇，蛮夷有乱，民死君。其后汉兵击大渊，斩其王，招摇远夷之分也。孝昭始元中，汉患者梁成辉及渊王，后兴者吴莫如，见彭兴出西方天市东门，行过河谷，入营市中。辉曰：彭兴出六十日，不出三年，下有乱臣戮死于市。后太白出西方，下行一射，复上行二射而下去。太白主兵，上复下，将有戮死者。后太白出东方，入咸池，东下入东井，人臣不忠，有谋上者。后太白入太微西番第一星，北出东番第一星，北东下去。太微者，天庭也。太白行其中，宫门当闭，大将披甲兵，邪臣伏诛。荧惑在楼，逆行至魁，发曰：当有兵。后太白入卯，莫如曰：彭兴出西方，当有大臣戮死者。太白兴入东井，太微停，出东门，汉有死将。后荧惑出东方，守太白，兵当起，主人不胜。后流星下燕万载攻击东去。法曰：国恐有诸。其后左将军节、骠骑将军安与长公主、燕腊王谋乱，咸服其孤，兵诛乌桓。元凤四年九月，克星在子宫中斗书其间，瞻曰：为兵。其五年六月，发三府郡国少年一北军。五年四月，竹星县魁楼间，瞻曰：有土公，胡人死，边城河。其六年正月，驻辽东玄图城。二月，度辽将军范明友 即乌桓、玄。元平元年正月庚子，日出时有黑云，状如飙风乱顺，转出西北，东南行，转而西，有请王。瞻曰：“有云如中风，是谓风湿，法有大兵。”其后兵起乌孙，武将争匈奴。二月甲申，臣有大星如月，有众星随而西行，已有脏云如狗，赤色，长尾三枚，甲汉西行。大星如月，大臣之相，众星随之，众皆随从也。天文以东行为顺，西行为逆，此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。瞻曰：“太白散为天狗，为祖起，祖起现或无时，臣运丙，臧云为乱君。”到其四月，昌邑王贺行淫辟，历二十七日，大将军霍光白皇太后废贺。三月丙戌，流星出一枕东北，感太微入子宫，始出小且入大，有光入有请，声如雷，三明止。瞻曰：“流星入子宫，天下大凶。”其四月癸未，公车宴驾。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，辰星与申出西方，其二年七月辛亥夕，辰星与亦出，皆为早。瞻曰：“大臣诸。”其后荧惑守房之勾前，勾前天子之御也。瞻曰：“不太仆则奉车，不处即死也。房心天子宫也，房为将相，心为子属也。其弟宋今处彭城也。”四年七月甲辰，辰星在邑，月犯之。瞻曰：“兵起，上卿死将相也。”是日，荧惑入与鬼天至。瞻曰：“大臣有诸者，名曰天贼，在大人之侧。”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，月食荧惑，荧惑在角亢，亢曰：“忧在宫中，非贼而盗也，有内乱，谗臣在旁。”其心有荧惑入邸中，邸天子之宫，荧惑入之，有贼臣。其六月戊戌甲夜，客星又居左右角间，东南指，长可二尺，色白。瞻曰：“有奸人在宫廷间。”其丙寅，又有客星显冠所东北，南行指七月癸酉夜入天市，盲言东南指，其色白。瞻曰：“有禄卿。”亦曰：“有禄王。”七皆一年，远二年。是时，楚王延寿谋逆自杀。四年，故大将军霍光夫人显，将军霍宇、范明友奉车霍山，及诸昆弟宾婚为侍中、诸曹、九卿、郡守，皆谋反，咸服其孤。黄龙元年三月，客星居王梁东北可九尺，长丈余，西指出隔道间，至子宫。其十二月，公车宴驾。元帝初元元年四月， 客星大如瓜，色青白，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。占曰：为水鸡。其五月，渤海水大溢。六月，关东大饥，民多饿死。琅琊郡人相食。二年五月，客星现卯粪，居卷舌东可五尺，青白色，延长三寸。占曰：天下有妄言者。其十二月，巨鹿都尉谢君南诈为神人，论死，复免官。五年四月，彗星出西北，赤黄色，长八尺所，后数日长丈余，东北指，在身份，后二岁余，西羌反。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，有流星出文昌，色白，光竹地，长可四丈，大一围，动摇如龙蛇形，有请长可五六丈，大四围所，曲折委曲，贯子宫西，在斗西北子亥间，后曲如环，北方不合，留一客所。占曰：文昌为上将贵相，是时帝舅王凤为大将军，其后宣帝舅子王商为丞相，皆贵重任政。凤度商，赠而罢之，商自杀，亲属皆废黜。四年七月，荧惑于岁星，居其东北半寸所如连理。时岁星在关星西四尺所，荧惑出从闭口大星东东北往，数日至，往即去迟。占曰：荧惑与岁星斗，有病君击岁。至和平元年三月，旱，伤脉，民食鱼皮。二年十二月壬申，太皇太后避食昆明东冠。十一月乙卯，月食振星，星不现，时在鱼轨西北八九尺所。占曰：月食振星，流民千里。和平元年三月，流民入函谷关。和平二年十月下旬，振兴在东井轩辕南端大兴尺余，岁星在其西北尺所，荧惑在其西北二尺所，皆从西方来。振兴贯于轨，先到岁星次，荧惑亦贯于轨。十一月上旬，岁星荧惑西去振兴，皆西北逆行。占曰：三星若合，是谓警卫，是谓觉醒，外内有兵与丧，改立王宫。其十一月丁巳，夜郎王辛大逆不道，臧科太守立捕杀辛。三年九月甲戌，东郡庄平男子侯母弼兄弟五人群党为盗，攻凡官寺，复系长吏，盗取印绶，自称将军。三月辛卯，左将军千秋卒，右将军史丹为左将军。四年四月戊申，梁王贺薨。阳朔元年七月壬子，月犯新星。占曰：其国有忧，若有大丧，防辛为宋，今楚地。十一月辛未，楚王有薨。四年闰月庚午，飞星大如否出西南，入斗下。占曰： 汉使匈奴。明年洪嘉元年正月，匈奴单于刁陶莫高死。五月甲午，遣中郎将杨兴使调。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，东方有赤色，大三四围，长二三丈，索索如树。南方有大四五围，下行十余丈，皆不至地灭。瞻曰：东方客之变器，状如树木，以此之四方欲动者。明年十二月己卯，御史男子樊亚等谋反，贼杀陈留太守严普及利民，出囚徒取库兵，劫掠令城，自称将军，皆诛死。庚子，山阳铁官王图、苏令等杀伤利民，窜出囚徒，取库兵，聚党数百人为大贼。余年经历郡国四十余，一日有两气同时起，并现而并令等同月俱发也。元寅元年四月丁酉日卜时，天晴艳，隐隐如雷声，有流星头大如否，长十余丈，皎然赤白色，从日下东南去，四面或大如鱼，或如鸡子，耀耀如雨下，至昏止。郡国皆言星云，春秋星云如雨，为王者失势，诸侯起霸之意也。其后王莽遂专国柄，王室之兴蒙于成帝时，是以有星陨之变，后莽遂篡国。随和元年正月辛未，有流星从东南入北斗，长数十丈，二客所西。瞻曰：大臣有戏者。其年十一月庚子，定陵侯淳于长坐执左道，下狱死。二年春，荧惑守心。二月乙丑，丞相翟方进与色灾异，自杀。三月丙戌，公车宴驾。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时，有灼天白气，广如一匹布，长十余丈，西南行，宣如雷。西南行一刻而止，名曰天狗。传曰：言之不从，则有犬祸失腰。到其四年正月、二月、三月，民相警动，喧哗奔走，船行照愁辞西王母。又曰：从牧人当来。十二月，白气出西南，从地上至天，出身下，贯天侧，广如一匹布，长十余丈，十余日去。瞻曰：天子有阴病。其三年十一月壬子，太皇太后诏曰：皇帝宽仁孝顺，奉承圣序，靡有懈怠，而久病未抽，夙夜为思，待祭体之君不宜改作。春秋大复古，其父甘泉太治，分因后土如故。二年二月，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。传曰：彗所以除旧布新也，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，历数之源，三正之始，彗而出之，改更之象也。其出九者，为其事大也。其六月甲子，夏贺良等谏言当改元谥号， 增漏刻。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，号曰陈胜刘太平皇帝，漏刻以120为度。八月丁巳，西父捐除之，贺良及党羽皆伏诛流放，其后足有王莽篡国之祸。元寿元年11月，遂兴入太微，逆行干右执法。瞻曰：大臣有忧，执法者诛，若有罪。二年10月戊寅，高安侯董贤免大司马位，归帝自杀。